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与你分享的主题是怎么平衡软件质量与时间成本范围的关系。在从软件工程的角度解读任正非的新年公开信这篇文章中，我已经提到了软件项目管理金三角的概念。由于这个内容呢，对于软件工程来讲非常之重要，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展开再讲一下。那你会发现啊，在实际的软件项目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个项目呢，正常估算要大概三个月才能完成，但是老板呢或者客户要压缩到一个月才能完成，而你不知道怎么去说服他们。那项目呢开发到一半，产品经理突然告诉你说有一个非常紧急的功能要增加到这个版本中，你也不知道该不该拒绝或者说怎么拒绝。那你听说迭代模型很好，你也尝试呢使用迭代模型，但每次迭代时间到了之后呢还是完不成，只能把这个迭代的时间延长，最后又做回了传统的瀑布模型。那你们组呢用的是瀑布模型开发，那一些项目后期呢就免不了要加班加点赶进度。那另外一个组呢用敏捷开发，他们为什么加班相对要少一些呢？其实啊，这些日常项目中涉及到时间成本和范围的问题呢，都离不开软件项目管理金三角的概念。那掌握好这个知识点呢，你学会平衡软件质量与时间成本范围的关系呢，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驾驭项目中的各种问题，也可以帮助你呢更好的理解软件工程中各个模型，尤其是瀑布模型和敏捷开发。那什么是软件项目管理金三角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要先明白做产品呢想要多快好省都占着是不可能的，最多呢只能选两样。你想要便宜和质量好，你就要花时间等；你想要快还要质量好，那就得多花钱；你想要又便宜又快，那就得接受难用质量差。那在软件工程中呢，它也有一个类似的平衡关系，那就是软件质量跟范围、时间和成本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平衡。那软件质量呢，就是指产品的质量、客户的满意度；范围呢，就是指你要实现多少功能；时间呢，就是你多长时间可以完成；成本呢，就是你花多少钱在这个上面。项目管理的金三角呢，就是阐释软件质量、时间、成本、范围关系的模型。那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项目管理金三角这张图，不方便看文稿也没关系，这个模型很简单，三条边分别是时间、成本和范围，中间呢是质量。那为什么四个要素里面是质量放在三角形的中间呢？因为软件工程的目的啊，就是要构建和维护高质量的软件，所以呢项目的质量是高于一切的，也就是说质量这个因素呢一般不会妥协，因此呢要把质量放在三角形中间，然后呢在时间、成本、范围呢这三条边之间寻求平衡。那质量呢往往也是其他三个因素平衡后结果的体现，你想要做得快、成本低、功能多，最后呢一定是这个产品质量很差。那你现在知道了软件项目金三角是什么了，这个模型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好用。那我在专栏里面呢常用道、术、器来比喻软件工程的各个知识点，金三角呢无疑就是道级别的。那你会发现项目管理呢其实就是项目中一系列问题的平衡和妥协，而金三角理论呢则为我们的平衡提供了理论指导。了解这三个因素分别对项目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可以帮助你在做决策的时候呢进行权衡取舍。那当你接手一个项目，项目的进度、成本和范围指标呢很容易可以被跟踪到，那有了这些信息啊，你就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调整金三角的边，及时解决，以防止这些小问题呢发展成大问题。那我来举两个例子，看看金三角是如何应用的。那第一个例子，那老板要压缩项目的时间怎么办呢？那当项目经理呢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时间被压缩。比如说文章开头举的例子，老板问我一个项目多久能完成，那我按照经验说觉得要三个月，老板觉得呢三个月太久了，要砍到一个月就上线。那最开始的时候呢，那我肯定就是据理力争，说你这不科学啊，肯定不行。老板说时间点很重要，必须要一个月上线，那结果就是大家吵得不欢而散，最后呢还是得加班加点做，质量呢也好不到哪去。后来啊，我就学乖了，就先用金三角的知识呢分析一下，那老板呢希望时间是一个月，也就是说时间这条边呢就被缩短了，那么结果呢就会影响到另外两条边，范围和成本，如果另外两条边可以调整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于是啊，再遇到这种问题，那我就换一种方式跟老板沟通，那一个月呢也不是不行，就是呢我们需求再调整一下，第一个版本啊只能做一些核心功能，剩下的啊后面版本再加上，这么说呢就是为了要调整范围。 另外呢还得给我加两个人，不然呢真做不完。加人呢就意味着就是说要从成本的角度去调整解决。那这样的方案一提出来呢就好沟通多了。最后的重点啊就变成了砍多少功能和加多少人的事情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那在文章开篇呢我提到的一种情况，项目呢开发到一半，产品经理告诉你有一个非常紧急的功能要增加到这个版本中，怎么办呢？那我们拿金三角的知识先套用一下。增加需求，也就是说范围这条边要增加，那就必然对应着成本和时间这两条边造成影响。那要么延期呢，要么增加成本。那面对这种临时加需求的情况呢，我们也不需要直接说不能加，而是清楚的让产品经理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那进度会延期，那需要更多的成本。如果这个功能呢真的是太重要了，可以接受延期，那也不是不可以接受，那就重新制定新的项目计划好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能应用好金三角的知识呢，很多软件项目的问题啊一下子就多了很多方案可以选择了。那除了可以将金三角的知识呢应用在软件项目中，我们还可以应用它来理解和应用软件工程中的开发模型，尤其是瀑布模型和敏捷开发这两种典型的开发模式。那我们知道瀑布模型呢它有严格的阶段划分，有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开发和测试等阶段。通常啊在开发过程中呢是不太接受需求变更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瀑布模型的范围呢它是固定的，其他两条边时间和成本它是个变量。所以啊使用瀑布模型开发，如果你中间发现不能如期完成进度，那通常选择的方案就是要么延期，要么加班，或者说在项目里面加人。那么再来看敏捷开发，敏捷开发中呢就是采用固定时间周期的开发模式，比如说每两周一个 sprint， 团队人数呢它也比较少，所以呢在敏捷开发中啊时间和成本这两条边呢是固定的，就只有范围这条边是变量。那这就是为什么在敏捷开发中呢每一个 sprint 开始之前呢都要开 sprint 的计划会，大家一起选择下一个 sprint 能做什么样的任务，甚至于呢在 sprint 结束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能完成任务呢会放在下一个 sprint 再做。那这时候啊再想想看文章开头的时候我们提到的问题，那听说迭代模型很好，你也尝试使用迭代模型，但是每次迭代时间到了还是完不成，只能把迭代时间延长，最后又做回了传统的瀑布模型了。那你现在是不是就明白了，如果你不能把时间这条边固定，就会导致时间呢它也变成一个变量了，那迭代呢就自然无法正常推进。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平衡好软件质量和时间成本范围的关系呢？前面我们说啊，日常生活中多快好省最多只能选两样，其实呢如何平衡好软件质量和时间成本范围的关系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只能最多选择两样，然后呢在另外一条边或者是另两条边去寻求平衡。所以呢第一件事呢就是你要从时间成本范围这三条边里面找出来固定的一条或者是两条，再去调整另外一条。那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些案例，帮助呢你更好的理解这个知识。那案例一就是淘宝网站的第一个版本是怎么做到一个月就上线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我是从极客时间从零开始学架构这个专栏看来的。李云华老师呢在架构设计原则案例一文中呢举了淘宝网站的例子。2003年4月7日马云呢提出成立淘宝。2003年5月10日淘宝就上线了。中间呢只用了一个月。那好了，如果你是当时的淘宝网站负责人，马云呢要求你一个月上线淘宝网站，功能还不能少，那你怎么办？第一件事呢当然是先应用金三角分析一下。那时间这条边被固定了，只能一个月，功能呢也不能少，范围这条边呢也被限制住了，那么就说只能在成本上想办法了，要么呢一下子雇很多牛人，要么呢你就直接买一个现成的电子商务网站然后修改。显然啊直接买一个网站再雇一堆牛人的方案是最好的，所以呢淘宝网站就是这样在一个买来的网站基础上有一堆牛人快速搭建起来的。那归功于淘宝网站的快速上线，刚推出啊正好赶上非典，所以网购的需求增大，然后呢淘宝网站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从成本的角度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去做的，比如说有同学在看完我们第六篇大厂都在用哪些敏捷开发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也想在团队里面推行代码审查和 CI， 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搭建这一套 Git 加 CI 的系统，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下手，那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啊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呢没必要自己去折腾，你直接买一套 GitHub 的企业版，再加上啊支持 GitHub 的商业 CI 系统，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呢，你可以节约大量搭建这种系统的时间。那么看第二个案例，极限编程是怎么做到极限的？前面啊，介绍敏捷开发的时候呢，也提到了极限编程，是目前呢敏捷开发主流的工程实践方法。极限编程的极限呢，它意思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实践好，就将它做到极限。比如说呢，如果测试好，就让每一个开发都写测试。如果集成测试呢很重要，就每天做几次测试和集成。那如果简单就是好，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选择简单的方法实现系统的功能。极限编程的这种极限的理念呢，就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实践方法，比如说持续集成、自动化测试、重构等等。这些实践啊，帮助我们呢可以在短时间的迭代中产生非常高质量的代码。那我们用金三角的理论呢来分析一下极限编程在 Sprint 中的应用。在一个 Sprint 里面呢，计划好了当前 Sprint 要做的工作内容之后，那么极限编程是怎么帮助我们提高代码质量呢？一个 Sprint 呢要做的内容呢是确定的，相当于成本啊和范围这两条边都被固定住了，时间这条边呢就变成了变量。那你要么呢通过加班延长工作时间，要么呢就通过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帮助我们呢提升时间的利用率。极限编程啊，就是通过帮助我们提升效率和减少浪费这方面来做的。比如说呢，持续集成就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呢帮助我们部署，节约了大量需要人去手工部署的时间。那自动化测试呢，通过自动化测试呢就节约了测试的时间。另外啊，有了自动化测试就可以避免啊后面呢因为修改代码产生 bug， 减少了大量的浪费。那只做刚好的设计呢，也避免了设计的时候呢考虑了太多不必要的可能造成浪费。其实我们在项目中呢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这种思路的地方。比如说写代码的时候啊，少自己造轮子，多使用成熟的开源啊或者是商业组件，就可以提升效率。比如说把需求想清楚呢，搞清楚呢再去开发，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返工的时间成本。那第三个案例， MVP 模式是怎么诞生的？这些年啊，流行的 MVP 模式，也就是最小化的可行性产品模式，是一种呢快速推出产品的模式。一开始呢只推出最核心的功能，满足用户最核心的需求，然后啊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呢收集反馈，进一步的升级迭代。那这种模式是怎么诞生的呢？还是应用金三角理论，要快速推出产品，还想要成本不用太高，那就意味着时间和成本这两条边是固定的，剩下范围这个变量。所以呢，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呢，就是砍掉一些重要性不那么高的功能需求，只保留最核心的需求，通过缩小范围的方式呢，达到快速推出高质量产品的效果。那类似的道理，我们程序员啊，在遇到很多功能忙不过来的时候呢，可以主动的去和项目经理协商，砍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需求，把精力呢放在核心的需求上，保证项目啊可以如期上线。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其实啊，要平衡好软件质量与时间成本范围的关系啊，并不难。你只需要记住，最重要的呢是根据金三角的三条边找出来固定的一条或者两条边，然后呢去调整剩下的边，达到平衡。软件项目的金三角呢，很多人都知道，主要呢是不知道如何应用到实际的项目中。希望这篇文章呢能给你提供一些思路，帮助你啊在项目中真正的应用好这个非常实用的知识。那最后呢，给大家留一点问题呢，在课后思考。那关于今天的内容啊，邹鑫老师呢在构建之法的书里面呢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在这里面列出来，希望呢你可以思考一下。这道题呢是要结合图片来看的，听音频的同学呢最好是可以查看文稿来理解。另外啊，对于质量和时间成本范围的平衡，那你有没有什么应用的案例？你对你当前的项目的时间范围成本都清楚吗？有没有什么可以觉得做得更好的地方？也欢迎呢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